迄今在他那儿，在那儿，特的，特的，特的，特的。刚才，方才，忒克，忒克，忒克，忒克，忒克。仅仅，仅止，止，忒勒，忒勒，忒勒，忒勒。忒勒，相等相称本分，忒素，忒素，忒素，忒素，忒素。遇逢忒素论别，忒素论别，忒素论别，忒素论别，忒素论别。整理整顿齐全。特克西伦别，特克西伦别，特克西伦别，特克西伦别，特克西伦别，特克西伦别。坐住，特别，特别，特别，特别，特别。驼骆驼，特闷，特闷，特闷。特闷，特闷。争竞争争夺，特翁申灭，特翁申灭，特翁申灭，特翁申灭，特翁申灭，特翁申灭。即顶点尽头，基基础，吞，吞，吞，吞，吞。形容结实坚固的样子，腾色么，腾色么，腾色么，腾色么，腾色么。深刻蹲，腾勤别，腾勤别，腾勤别，腾勤别，腾勤别。才刚才方才，特涅，特涅，特涅。特涅，同坐，大家一起坐。特车灭，特车灭，特车灭，特车灭，特车灭。那那个他，特热，特热，特热，特热，特热。况且且，特热安阿拉，特热安阿拉。特热安阿拉，特热安阿拉，特热安阿拉。毕业，特尔基顿别，特尔基顿别，特尔基顿别，特尔基顿别，特尔基顿别。